在要去的地方，也许只能这么想，才会觉得分开的只是月亮。16岁那年生了第五个女孩，守寡的婆婆跟她说了，香火不能断，刚好有人想要一个出生的女王，她用虚弱的身子追出几里外。想地找出那个想他的娃娃，有他和你作伴，什么都别怕。可是我的心肝，谁跟你作伴？ 是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

街头上带着杜鹃花，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轻轻唱呀不说话，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双双结伴水底游，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水乡温柔来到天亮的秋。 许多温柔，只要梦中挽留。

是浪放，越想逃亡越满身是伤。你要我自由飞翔，我没有翅膀。思念的方向都是迷惘，从未忘